不有那么句话叫知足常乐吗？那当然，这个也不能说低调，是吧？这个远大的目标那是必须有的，但是呢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啊，是不是？您说哪有一夜暴富那个事儿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改革开放以来，的确有的人啊，这个发家致富了，哎，讲话啊，大发了，哈，占着房，躺着地儿，家财万贯。不过呢，选择的人生道路那是不一样的，绝大多数人还是明白自己几斤几两的，没有忘本，是吧？没有说为富不仁，回馈社会嘛。但是也有那个个别的少数的，呵， hold 不住了，哎呀，这个折腾，老家啊，东北老家那话叫作，最后呢，嘿嘿，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谁呀？他反正是有这个人嘛。这个事情咱们暂且按下不表，单说今儿个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画了画外的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立新，给各位讲故事，是吧？先说一段啊，断肠散，哟，给谁下药了？您听我慢慢道来，这是现代金报的报道。这事儿啊，听上去都跟那个天方夜谭似的，但是生活当中它是真有啊，得真的得是这个多注意吗？否则的话，一不留神，嘿，命丧黄泉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啊。对了，事情发生在浙江宁波，有一位离了爷子，70多了，家里面呢有儿有女啊，孙男弟女一大帮，有个小外孙女跟他一块呢生活，其他的孩子都在外面工作。话说啊，这是头些日子，这个李老头啊，晚上吃完了晚饭，没什么事儿，看了电视啊，差不多就关灯睡觉吧，洗洗睡了。睡到半夜了，哎呦，忽然觉得口渴，老人嘛，他有这个情况，说起来我喝点水吧，啊，讲话印印场吧，又不说书唱戏，印什么场，就那个意思呗，喝两口呗，找着这个白天沏好那茶那茶杯。拿起来就蹲喝了几口，哎呀，解渴呀，哎，吧唧吧唧嘴，觉得这个味儿不对呀，跟平常这茶味儿它不一样哦，隔夜茶馊了，没那么快呀，没多想，睡吧，上床盖被子又睡了。没过多一会儿，老头蹭蹦打床上蹦起来了，怎么了？又渴了？没有，动不了了啊。下肢啊就感觉麻木动不了，而且哎呀，腹内剧痛，霎时之间肝肠断，思来想去我明白了，中了找大的敲机关。那位说行了，听出来了，乌盆记是吧？这不刘世昌吗？让人下了毒了啊。那么这位李老爷子呢也让人下毒了，他反正是觉得不舒服，肚子里面可难受了。新的话说也没吃别的呀，晚饭都是正常的吃啊。哎，我刚才喝这茶有毛病吗？赶紧啊，不能耽搁了，身体的不适是越来越严重，打电话把孩儿们叫来了，赶紧气得呼的啊，叫救护车给送到医院。大夫那边一化验，嘿嘿，大爷哟，您呐摊上事儿喽，怎么了？您吃了耗子药了？哎，别开玩笑行吗？我没事吃那干嘛呀？可说呢，问您呢，您怎么吃耗子药了？我哪儿吃耗子药？你看看，耗子药这，哎，还别说，我就觉得我喝那茶那味道不对吗？哦，合着这耗子药在那茶杯里是吗？对呀。谁给您下的毒啊？老头说：“我这家里人在一块儿，这他没有的事儿嘛。”后来回去一查问，哎，事情发生在这李老爷子他那小外孙女那小丫头身上。家里人问他呀：“是不是你干的？” 啊，是我干的，家里要耗的那药我给搁的爷爷那茶杯里了。你知道那是药吗？我知道，爷爷不知道，反正我知不知道的，我觉得那像个糖豆啊，挺好玩的，赶上睡觉前啊，我跟爷爷开一小玩笑，好吗？这孩子不懂事儿，差点要了老头一条命，还有这个事儿呢，哎呦，所以说生活当中啊，一不留神，这个子一说啊，马虎大意，他就容易出问题吗？这是发生在大连一档的事儿。有一位姓张的小伙子，年方24，高校毕业生，大学毕业之后应聘到他们大连的一家事业单位啊，聘上了吗？聘上了，上班了吗？上班头一天啊就住院了。这怎么了？嗨，这都没有的事儿。小张啊平时特别喜欢健身，尤其是啊年轻小伙子，嘿，讲话啊浑身上下呵啊什么什么八块腹肌，哎呀你看我这个啊这胳膊呵家伙四棱子起筋线啊，讲话我这个练这个块，觉得自己啊不错，有两下子身板挺好挺硬实的。上了班之后呢，哎，今儿碰上知音了，赶到晌午在食堂吃饭啊，跟他们同单位的一位之前还真不认识，头天上班头一次见面熟了，一见如故，是一姓李的小伙子。小张碰着小李了，俩人呢同样的爱好，都喜欢健身。呵，晌午饭食堂这个聊啊，哎呀你怎么练的我怎么练的啊，你是用的是什么什么哑铃啊什么杠铃啊，我是怎么举的啊，我一次我举几百下，那不可能，那就那个意思吧。说来说去俩人一想，得了，咱别动嘴了，嘴把式咱来来吧，来来来来，比试比试啊，怎么比试？咱掰腕子。边上同事起哄，哎，快来快来快来，哟，二位英雄快下场子练练。俩人在食堂把这饭盘扒拉到一边去，就开始掰腕子。掰着掰着耳轮中就听着，哎呀了不得了，怎么呢？这小张啊胳膊给掰折了，哎呦，剧痛难忍。小李子都吓傻了，边上同事一看，得了别耽误时间，打电话赶紧叫救护车送医院吧。到那医院一照片吧，手臂是粉碎性骨折，大夫说，哎，您上班头一天呢，得嘞，跟公司请长假吧，得多歇几天喽，还有这个事儿呢。当然这些呢是自个儿不注意啊，也有是故意成心的，是吧，明知故犯。结果呢，哎，蹲了班房了不是吗？新快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广东深圳，有一黄岗海关，您知道吧，过了过去啊都是打这个香港那边过来，或者咱们这边内地过去的啊，海关嘛人来人往，说打香港那边来了一批客人，海关那儿呢就开始啊查验嘛，身份呐、啊、各方面呐、啊、说你这个有没有带一些不合适的东西啊，哎，发现了有一女的大包小包拎着，不，包多倒没关系，但是发现这里头有吃的，说这个吃的往里头带这可是不合适啊，不许可。关键是分什么吃的也看你带多带少啊，一看这位女士，嚯，两罐薯片，这个一盒曲奇膨化食品，哎，还有一盒水果片，包的倒是挺严实，纸包纸裹，还加了这个塑封。但是海关人员有经验呢，觉得这个看这包裹大的小小的搁一块儿，看看这女的说，这些东西你是吃的吗？啊，这女士还理直气壮，对呀、啊、你看看，瞧你说的，那可不是吃的吗，都是零食，我就吃着玩，嗑瓜子您知道吧，哟，您这瓜子嗑的也忒多了，打开瞅瞅吧，一打开，哦，哪是什么吃的呀，都是那个给截断了的一咕劲一咕劲的象牙，嘿，这是不许可的，象牙的交易那是非法的，那一定是猎杀大象之后把那牙给 K 下来了吗，象牙值钱啊，就为这个杀那大象，你说大象招谁惹谁了，是不是啊，你弄人姚明都不乐意吗， 是吧？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，你看。行了，逮起来了，就问这女的，这是你买的？哎呀，不是我，我跟这没关系。那你怎么往里带啊？我在香港，人家托我带的，我还收了300港币的这个啊代工费呢，好吗？行了，是吧？还有那个呢，没说嘛。这个咱说啊，自己心里头有毛病，讲话心里有鬼啊，这玩意儿他就干坏事吗？扬子晚报的报道，这是10月下旬的事情，在南京夫子庙啊，哎，那个地方很繁华，商业街嘛，商业区有很多的店铺，呵，有一家服装店，老板打电话报警，来吧，逮住一个偷东西的，警察去了，说是刚偷的。啊，没有，这次没偷，他是半个月前偷的。那您怎么知道的？我看录像啊，我们这有监控啊。半个月前这男的来过，他走了之后呀，服务员一打点，发现怎么衣服少了？哎，少了几件啊？就是这个季节，秋天深秋穿的棉服啊，什么之类的，挺厚实的衣服丢了。调录像一看，这段时间之内没进来旁人啊，就这男的。岁数不大，年轻小伙子跟这转悠，转悠半天，问他说：“您是想买什么衣服？给您找一件试试。”他也不搭理人家。哦，趁这个营业员不备，自己改了衣服跑了。警察一看录像，还真是他，问问他本人吧：“是你吗？啊，可不是我吗？”哦，半个月前跟这儿改了衣服，几件啊？有那么几件啊，穿着挺暖和的。天凉了是吗？你倒真是知冷知热呀。哎，警察一想不对啊，那你既然得手了，你回来干嘛呀？我那几件衣服我拿回去，我偷的时候太仓促了啊，我没有试是吧，回去之后发现不合适啊，这个大，我觉得大的话我穿着不好看不美观啊，我回来换来了好吗？还有这个事儿呢，有时候吧，疑心生暗鬼呀，他也麻烦呐，他动了道了。哪儿的事情啊？云南昆明有位公交司机傅师傅，傅师傅呢结婚了，跟媳妇儿在一块儿，两口子过日子。但是呢，俩人啊，这个生活当中有些个毛病，哈，夫妻关系不是那么好。那个傅师傅呢，对他媳妇儿啊不放心。哎呦，这一天到晚的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呵，这家伙，哎呀，是吧？抹的那个脸上，哎，插一脑袋那个什么啊，珠宝啊，细软的，是吧？打远了一看，嘿，家伙，啊，跟那个枣切糕似的。这跟你要干什么去呀？啊，那什么，我出去会个朋友，啊，今儿会朋友，明儿说我们同学聚会。哎呀，幼儿园的，多少年不见了，幼儿园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反正那个意思吧，你甭管了。三天两头出去玩去，出去耍，讲话啊，半宿半宿的不回来，呵，傅师傅心里这个难受啊，我这上着班呢，我开着车呢，哪有功夫跟你在一块儿这么瞎折腾啊。话说这一日，媳妇又说同学聚会，傅师傅就不相信呢，赶到半夜，这人就没影儿，呵，恨的揣了把刀就出去了。他媳妇说在一个什么什么 KTV 歌厅那个地方，找着了吗？找着了，跟一帮人跟他唱歌呢，其中跟一个好像是俩人，哎呀，那意思啊，反正关系挺不错的似的，到底什么关系也没弄清楚。呵，傅师傅一看，行了，疯了吧？我打了吧，把刀一亮，上去扑，跟这男的发生肢体冲突，把人家给炸了，跑了一会子之后，又觉得不合适，到公安局自首去了。警察说：“这点事儿你至于的吗？嗨，我媳妇儿有时候她确实是她这个不安分啊。我有时候我也想这个事情，就觉得不对劲，是吧？啊，那你就去扎人去啊！还有这个事儿呢，还有那个事儿呢。哎呦，这是咱们啊北京的这个事情，延庆的事儿，《法制晚报》的报道吗？话说啊，这个是这个袁老板和这个。”李老板啊，他们之间的事情。李老板开了一家公司，巧了，袁老板也开了一家公司，这两家公司啊是一样的买卖。前段时间呢，那就是要说起来时间不短了，2012年的事儿。说当地啊，延庆有那么一处用地吧， 土地使用权，说是来这个竞标来了。这两家公司都来竞标，这李老板啊心术不争，心的话说，真要是就这么直接啊较量比较一下公司的实力各方面，我未必是那老袁的对手，怎么办呢？为了竞标成功，嘿嘿，是花活了，给他使个绊儿吧，找了一姓张的，反正就是这个社会闲散人员吧，也不知道他干嘛的，去去去，想个辙收拾收拾他，干嘛呀？竞标那天给他找点麻烦，让他没办法来到竞标现场，哎，把这事儿给他搅和黄了不就得了吗？那几个小子啊还真可以，弄辆车，这老袁早上起来说我要去这个竞标啊，坐着车就上路了，那几个人开着车瞅准了上去，咵剐了，下了之后少废话，去给我修车去。老袁一看这不讲理，你把我的车剐了，我给你修车。哦，心的话说别介，别惹事儿，我今儿是我得竞标啊，拿出钱得了，破财消灾，行行行行行，我的错，行了吧，这钱给你们啊，你们自己去修车，我还有别的事儿呢，咱算了，咱私了了，不行，走走走不了。哥儿几个上去砰把老袁给薅住了，上去乒乓打了一顿啊，就跟那纠缠，最终导致啊这老袁袁老板还真是没有赶到竞标现场。但是呢此事没完，东窗事发，嘿嘿，甭管是那姓李的还是干那坏事那姓张的，他们一伙手这一帮坏人都得接受法律的制裁呀。咱就说啊，什么人脑子里面没了法律这根弦儿啊，没了这个理性的认知理性的意识，是吧，利欲熏心也好，还是这个反正是让人家给障眼法给蒙住了也罢，哎，都容易出事儿啊。看守所里的女辅警啊啊啊，你看看扬子晚报的报道吗，说是有一位刘姑娘30来岁吧，江苏淮安某看守所里面担任辅警一枚。这个老家呢，哎哎呀妈呀，我老乡东北人儿。哈，刘姑娘，刘姑娘这人不错，很善良，而且呢直肠子，哈，不会这个拐弯抹角的，东北姑娘嘛，是不是啊，哎呀，但是呢她脑子里边她就缺根弦嘛，让人给骗了嘛。话说啊，这头些日子看守所里面来了一小伙子，跟这刘姑娘啊年岁相仿，姓李，李小伙。李小伙干嘛来了呀？那您说他去看守所能干嘛去？他出事儿了，犯事儿了吗？诈骗罪，给关了巴黎子了，哈、啊，蹲巴黎子嘛。老话讲话，蹲巴黎子就跟蹲监狱是一样的嘛，服刑来了。那这个期间呢，照理说俩人是没有任何关系，是吧？这个刘姑娘是管理这帮啊服刑的人员啊，那个姓李的那小伙子是被管的嘛，他们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嘿。就说这刘姑娘啊，心真的是挺善的，平时观察就发现这李小伙挺可怜的。为什么呢？赶到探视日啊，别的犯人服刑的人员都有人来看，爹妈媳妇儿孩子，呵，拎着大包小包的呀，到这儿来嘘寒问暖的，哎呀，你好好改造啊，你没有，我们家里边真想你，哎，你看了没有，这个场面很感人嘛。但是呢这当中啊，他就发现没这姓李的，一到这探视日，这李小伙找一个没人的旮旯自己那儿猫着。刘姑娘觉得不对劲呐、啊，找这姓李的聊天，哎，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咋回事啊？怎么了？你这个赶上探视的日子，你家里怎么没人来呢？你亲戚朋友呢？你爹妈呢？哎呀妈呀，别提了！我说大姐，我说的，别哭别哭别哭，怎么回事？嘿，小李子一看，行了，上钩了，来吧。哎呀，我跟您说呀，我是因为嗨，我这个家庭啊，也确实是啊，不太圆满，是吧？这个我妈妈呢，多年前她就移居日本了啊。不过在日本那了不得，占着房，躺着地儿，是吧？呵，大买卖，大老板啊。但是呢，我这个一个人在这个哪儿啊？这个国内啊，是吧？你看看我这个出这个事儿，走错了路了吗？选错道了吗？但是啊，我是有志气的。啊，我要是一旦出了看守所，那可了不得，是吧？ 我要飞得更高。行行行，别唱了别唱了，你胆子干嘛？我出去以后我创业呀，啊，我东山再起，我好好做人。刘姑娘一想，可以呀，你这个行啊，行，那好啊，你要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，我那没问题，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来给你做，是吧？只要是不越狱。哎，废话，我能越狱吗？哎呦，我是好人呐，我哎呦，我这走错路了嘛，选错道了。俩人就这么聊天，一来二去呢就熟了。这个李小伙也知道这刘姑娘是东北人，说老家有什么特产吗？哎呀妈呀，我们老家那家伙那黑木耳那他老好了那，哎呀，黑木耳，嘿，我告诉你说啊，这东西好啊，这个东西好，这东西在日本卖的翘。回头我跟我妈妈合计合计，老太太有钱，将来咱们就啊把你们老家的黑木耳倒腾到日本，呵，一本万利呀。这刘姑娘啊也背不住有点私心，啊，就这么一来二去呢，跟这个李小伙就熟了，俩人商量好了，我帮助你啊，将来的话呢咱们一块伙着做生意。赶到他这个要出狱了，要离开看守所了，这李小伙啊找这刘姑娘，哎呀，这玩意儿是我们家是有钱，但是我现在没钱兜里头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这刘姑娘啊没说嘛，这人就是呵心好，立刻蹭掏出2000块钱，他当辅警也挣不了多少钱，掏出2000给你拿着啊，是是，但是你看我这衣服啊，我是进来的时候我就脱到这儿了，哎呀，这衣服时候长了以后，它一个是款式也旧了，再一个都馊了。没事没事，那什么你出去之后你找个地方，我跟你说啊几门几号的一个服装店，那是我朋友开的，到那儿去你就直接拿衣服，拿完衣服你跟他说那个钱记得我账上，没问题。行了，这李小伙出去之后拿着姑娘给的零花钱，然后呢又是弄了套衣服，呵，人是衣服马是鞍，哇，穿上以后呵敞亮，开公司了。开公司是开公司，但是开公司注册的时候用的身份证啊是刘姑娘的啊，跟刘姑娘说呀，你看我有前科是吧，回头这玩意儿不方便，要不然这公司算你的，别人算我的干嘛，是你的，但是拿我身份证开啊，得，身份证也给他了。又给了他不少钱，就拿这些钱，拿着身份证，呼，这姓李的在社会上是招摇撞骗，还骗色呢。结果让人苦主给告发了，告发了之后给逮起来了。警察就问他，哎，我啥？怎么回事啊？嗨，我开始其实我是想着呀，是这刘姑娘，我没想骗她，我是真想把他们家那黑木耳倒腾到日本卖去。那你妈妈是做买卖是大财主吗？哎，不是，这在日本就是。哎，就开一个小超市，哎，那你妈妈知道这事儿吗？我妈妈不知道，我不能告诉她，而且我就是告诉她，我妈妈也不搭理我，为什么呢？哎，我老是骗呢，这个已经让我妈妈伤透了心了，我跟她说这些她根本就不信，她是蹦子都不会给我出，于是乎呢啊，我就自谋出路呗，还有这个事儿 ？No， 别说了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父老乡亲， 你有很多希望，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，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，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，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，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，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，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，可以闻得到青草香，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，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，环保知行合一。小公益大文明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，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，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。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，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，用的舒心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人人共享。